原是一片小舟，荡漾在你的湖心，任随和风漂流。如果你是夜晚，我愿是一颗流星，像那无限